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第31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举行，活动上发布了2018年度北京十大孝星榜样，请听报道。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在八大处公园的山门处已经可以看到聚集了有近1000人，很多老人呢都是穿着登山服，拿着登山杖，呼朋唤友准备一起来参加重阳游山会。 您今年高寿啊？ 我82了。 今天是特意来这个 啊？对，今天一个是99重阳节，是我们的老年节，完了之后参加登高活动，加强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一路向山上走，可以看到八大处不少景点都布置了和重阳节有关的景观。在2处的百汇园里有菊花景观，在6处呢是修建了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的健康长寿台。 看年纪他足有90上下。 2处附近的广场，这里有文艺戏曲的表演，在一旁的柳溪山房里呢，菊花飘香，这里准备了给老人们的礼物。 老师，我这重阳糕您可以品尝一下。 取那个2字的谐音嘛，有良好的祝福之意，然后象征步步高登。你像比如说有人这种体衰无力的就没法登高呢，然后就用重阳糕这样来代替一下。 在柳溪山房旁边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给2018年度北京十大孝星榜样颁奖。我身边呢就是今年的家庭孝老榜样王淑云。多年来呢，她照顾生病住院的婆婆， 因为她家属平常不让搁床，我们都是不张着胳膊什么就躺地上，有的时候作为小一辈儿，就老人应该的吧。而且我也有孩子，我也想给她做一个好榜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电视台昨天宣布，将携手启动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和大型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的制作播出工作，探寻故宫的珍贵宝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纪录片计划在2020年9月首播，而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将从本月26号开始在北京卫视和观众见面。故宫博物院昨天与天街集团和世贸集团完成签约，三方将携手打造故宫艺术馆文化项目。这项目选址于东城区前门大街三里河，规划面积约8000平方米，将与三里河绿化景观和周边区域进行整合，建成后将用于展示故宫的文化项目。作为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共享互融板块的重要活动，2018北京创客盛会昨天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心区拉开大幕。活动主要包括创舞台、创客工坊、创意市集三大板块，展示内容包含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虚拟现实、大型游走装置、艺术设计、工艺制作、3D 打印等文化艺术、科技工艺、互动体验领域。中央美术学院正在举办意义的回归主题展览，展出了央美油画系22位在任教师的42件作品，展览将展出到11月4号。莫言的第一个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正在北京时间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的内容包括莫言的书法手稿等，他从笔墨方寸之间展现了莫言作为著名的当代文人与古典传统书法艺术以及当下日常生活的对话。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 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么提醒大家的是呢，明天的白天啊，扩散条件是有所转差的，能见度一般。不过呢，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3，还是比较适宜观赏红叶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品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打太极，猫鼠出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喵。 哎，我你什么意思？让我怎么叫？这叫声叫的真哎，惟妙惟肖啊 啊！ 刚才你说了一什么出击？ 猫鼠出击， 猫鼠出击。 哎， 本来是想考考大家这是什么的，这音乐一出来是不是特熟啊？ 对对对，哎， 这个音乐老是伴着那种就是没有台词。 哎 啊，那个色调还灰蒙蒙，拿着一大扫帚，使劲砍就是砍不着，是吧？谁砍谁？汤姆砍杰瑞。 哎，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部经典的老动画系列剧啊？有新动作了 啊，养宠物了。 哎，猫和老鼠即将有真人版电影， 妈呀，吓死人了！ 哎，真人版电影啊，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说东北话还是说四川话啊。这因为后来有 天津话的 啊，对对对， 还记得吧？ 哎， 天津话的， 就毫无违和感的这个配音啊，这是伴随我们童年的一种别样的娱乐， 是 啊，到今天啊，居然有真人版来上映，这事儿特别值得跟大伙儿说一说。 哎呀，这个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挠头啊， 嗯， 真的挠头， 这咋拍呢？ 猫老鼠真人版，你说是真老鼠真猫啊？ 啊， 是吧？一般看到动画片的时候，那个动物它都可爱。 嗯， 你甭管你多讨厌那种动物， 是吧？ 对，尤其我发现这个老鼠就是一例啊。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你见到这个老鼠呢，反正它不咬人，膈应人是吧？我据我的这个经验啊， 哎呦，还有经验 啊！对，这个我们家有几次无鼠闹我们家啊。 嘿，哎，你们家日本？ 我是什么呀？这连哪儿去了？因为我们家住一楼啊，一楼又是这个老小区啊，所以这个鼠患呢，这是非常正常的啊。这个而且就是我们家周围呢，有几只不管事儿的猫啊，还有几只不管事儿的黄鼠狼啊，弄得这个老鼠呢，反正是出没了几回， 鼠患肆虐。 哎，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杰瑞。这咋这么灵巧啊，确实啊，你看见他的时候，哎，就是又可爱又恶心啊，这种感觉啊，确实想到 现实生活当中是这样， 哎，动画形象。但是你看一到银幕上是吧，料理鼠王 啊，简直了， 哎呦，太 做吃的呢， 太可爱了， 在家厨房里， 哎，然后这个就是汤姆杰瑞啊， 对， 这杰瑞应该是老鼠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小老鼠， 特别好 啊。其实它长得除了尾巴有点像松鼠，对吧？耳朵特别大， 耳朵大有福吗？ 对对，耳朵大有福啊， 从来没被那猫暗算成功过。 哎，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汤姆杰瑞这个即将真人版跟我们见面了。谁演杰瑞？ 对，你知道昨天看那个那微博让他们讨论 啊， 就是大家就瞎聊天哈 啊， 那个说那个选那猫，总是谁像那猫呢？ 嗯， 他们看来看去，哎，我后来就不知道他们说那个演员到底是演猫还是演老鼠，你给评判一下啊。 嗯， 就是那个克里斯帕拉特， 克里斯帕拉特，那这 像猫也像鼠？ 哎呀，他像雾像雨又像风，就是不像猫和老鼠啊！ 但是他们就选出来了， 就想 他们说这些不是选出来就让他演 啊， 就瞎说嘛， 啊、 看谁像， 啊、 你要选角吗？ 啊，那他肯定演汤姆嘛， 汤姆 他演不了那特聪明的吧？ 看着笨是吧？ 对，他肯定演汤姆嘛，对吧？自以为很聪明，然后经常闯祸嘛， 星爵嘛。 但是他厉害啊。人家你别说，你别看他抓不住老鼠，人能抓住恐龙，对不对？ 另一部对对，侏罗纪世界， 哎，人能把恐龙降服啊。 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啊，就是说怎么样选谁来演，这个都不真实啊，这都 不真实啊， 这都不真实 啊。 虽然是真人版， 嗯， 你们的消息有偏差， 嗯， 哎，真人版不是说就非得是找一真猫真老鼠 哦， 那人没说是真猫版和真鼠版嘛，真人版是说真人和动画结合 哦，是这样 啊， 那就可以 大喘气儿， 那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动画片当中我们看到有人的存在， 嗯， 而且这个人就是哎呦，就是甭管是这个主人的也好啊，还是这个美女也好啊， 嗯， 从来看不见脸啊， 哎， 是吧？ 哎， 因为这个， 因为猫 猫和老鼠 个头都低， 对，这是他们是主角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家这个编导啊， 一般能看见什么围裙？ 对，对，对，对，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这儿啊。反正露脸的时候非常之少，这个也给你一种神秘感，是吧？ 对， 它表面上看不重要，其实就给你一种神秘感。 是，这个刚才你就说了，这人他可能是主人啊。 嗯， 因为我们看了猫和老鼠，其实拍过好多电影版的。 哦，是吗？ 不知道 啊，不知道， 原来都不知道 啊。对对对，它的动画电影版其实有很多的， 对对对对，也是那种就是不说话的，就是在里头，只是在放在大荧幕上了啊，版的那故事。然后里面就有出现过主人，出现过那美女，就是漂亮一女孩， 对对对对， 要搬家嘛， 啊， 然后猫和老鼠跟着走，然后开始没走成，遇到那条狗， 是 吧？然后这种。就是主人很有可能是跟他进行动画结合的，叫真人版里面的一个元素。 嗯， 但是这个猫和老鼠这种真人版动画结合这种事情，其实迪士尼没少干过呀。 嗯， 是吧？ 对， 有那个还有点意思的，也有特让人 无聊的， 对，特别那说不出了什么的。 嗯， 你看原来你最喜欢的那个最早的真人版， 嗯 嗯，就打篮球那个。 哦，那个太空大灌篮， 大灌篮， 对对对对对， 什么野入樽来着？ 啊，太空野入 野入樽，对对，就那也是真人版嘛， 嗯， 真人和动画结合， 嗯， 然后还有就是谁陷害了兔子罗杰？ 对， 这是比较早的， 对，比较经典的啊，那个其实看着也挺奇怪的啊，因为他那个结合的就是生结合啊，生生的结合，动画就是动画， 嗯， 人就是人， 嗯， 他不做这个任何的这个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叫什么呢？互补，它没有，包括那个太空大灌篮也是如此，它就是动画那个形象，完全是动画形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动画展现的时候，它有很多相当夸张的成分， 对 啊，包括这个猫和老鼠跟那兔八哥其实是一个风格的啊。比如说他要追这个人就上天入地，都零碎了，回来还是这样子， 就是他突破咱们物理常识， 对， 是吧？ 对， 没有极限。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 这个就比就是我们看到咱国内有些动画呢，它那种半写实式的夸张啊，其实比那个要好，对吧？ 你的意思不够。 对， 他 不够的话， 有些动画做的不够。 不够的话，小朋友们会觉得说这个我是可以模仿的。 对， 你像猫和老鼠那个，你 没 有办法模仿啊，是吧？那眼睛掉地上了，嘴巴掉地上了， 击个剑把猫切片儿。 就是他确实他夸张的，就是让你觉得说超出你的想象了啊，所以他会让人第一印象是假的，就是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假的，就是一种夸张。我觉得哪怕是小朋友，他也会有这种意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有些东西不适合拍成真人版 啊？对啊，是啊， 是吧？ 你说你真人版，你谁能把特里斯巴拉特给切了片儿？ 就算你技术达到了，大家是一种不信任感，不在故事里。 嗯， 就是你的故事啊，你拍成一个那么夸张的，它的动画里边它就是合情合理的。 嗯， 如果你译成真人版，别人就挑刺儿， 嗯， 就觉得不对。 嗯， 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多真人版，一会儿我们提到啊，我们会提到很多真人版，它确实有不成功的经验。 哎， 是不是这迪士尼失去理智了呢？ 你这话说的， 非得要拍真人版？ 哎，你这就是这叫什么呀？这个从来啊，张帆就是说觉得别人都失去理智了啊，其实就是最没有理智的就是他。如果一个动画公司老是墨守成规的话啊，老是觉得做我们觉得合理的事情， 嗯，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情出现，不是，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创意出现了啊。什么东西就是得试一试啊。你看这个虽然有成功有不成功吧，但是呢，这个不是这个不成功是成功他妈嘛，是吧？ 哎， 准确的说应该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哎，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母亲没生出来好孩子，是吧？ 到底要说什么？ 但是你总归你得 就得试，是吧？ 就得尝试。 可是我们看到啊，试了好多回了。 嗯， 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就是要跟大家来商榷一件事情啊，也来问问各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那动画这个事情在。基本上我这个年龄是天花板吧，好吧，我们往下走啊。 嗯， 这个各位，你们的童年应该都有过很多经典的动画记忆，是不是这些动画片都适合拍成真人版或者真人混合动画版？ 哦，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说啊。 嗯， 有好多我们知道中国也有好多这个动画片都是在走这条路啊，叫真人版的。 嗯， 说出来那血糊拉的都有啊。 嗯 各位想一想，在您的记忆当中搜索您的动画片单，您最想看到的是哪一部被拍成真人版？ 哎， 这个小时候肯定都有过这种想象。 嗯， 您最不想看到或者最怕毁了的是哪一部？ 嗯， 好吧， 好，哎，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给我们贡献大家的想法。 哎，集思广益啊，我们三十秒广告之后立刻回来。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个事情大家得冤有头债有主啊。为什么说这事儿？就是猫和老鼠要拍真人版，真人混合动画版。 嗯， 这个猫和老鼠这个音乐你别看就是一遍遍放，其实这个变奏啊多达几十版 哦， 就是每一版其实那个音高啊还有变奏的节奏都不一样。 嗯， 特别有意思，从大概上个世纪就是他们开始做这个事情以来，大概1940年左右吧，播出这个动画片以来就一直在做不停的他的故事的延续啊，他那个音乐的变化啊。 嗯， 开始是哪家公司的？我们这次刚才没说是吧，开最开始是米高梅的 哦， 米高梅动画的， 米高梅 动画还是过去有不少的经典，但是呢后来你知道这个米高梅他倒霉是吧？ 对， 那他有一段日子特别难过嘛， 资产什么重组啊，被人收购啊，对吧？ 最后这事儿落谁手里了呢？ 嗯， 就现在要拍这个猫和老鼠真人版的是华纳， 华纳 公司，华纳公司跟那个叫有个导演叫蒂姆斯托瑞， 嗯， 你认识吗？ 不认识， 这人， 嗯， 可以介绍一下， 嗯。 他这个斯托瑞其实就是 story， 你 说他这名字， 哦、 你这导演最起名字吧？ 讲故事啊， 讲故事。这个导演他要来拍这个电影， 嗯， 这个斯托瑞啊，这位老兄啊，他2014年拍过一部叫《佐州自救兄弟》，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电影。 对，这个小有名气的啊。 然后我再说，就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啊， 嗯， 老版的《神奇四侠》， 哎呦我的妈， 那个第二部， 哎，好吧， 哎呦，又说到痛处了，你看。 那也是漫改电影、啊、 漫改电影，你说是不是感觉上还有点缘分，他跟这个动画呀、啊、动漫啊，是吧？但事实上这不一样， 闹了半天是他拍的。 哎呦，我一下失望到谷底了。你看看这表情。 前两天说过一次神奇四侠、啊唯一一个就是重启电影，就是比原来还烂的，是吧？就是神奇四侠， 就是你觉得他拍过那样的漫画的作品、嗯、就所以这个猫老鼠 神奇四侠是漫展电影当中唯一的一部看起来像那种就是蹭热点拍的那种啊，就拍的像网大那种、 哎呦，我觉得还没那么刺吧、啊、 都跟那左 轮自由一般刺， 都跟左轮自由兄弟似的。 不是，我要说重点在这里，你说他拍过那个漫画的、啊、你就觉得他能拍这动画了、 嗯、 不一定啊。那个神奇四侠怎么着，他变异之前都还是人， 嗯， 这个猫和老鼠的不是人、啊、 哎， 是吧？ 嗯，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有点毁童年的意思。 哎， 有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猫和老鼠千万别拍成就是像什么呢，我要说的像什么啊、 嗯、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跟赵亮基本上有个共识，虽然我们都没去看那部电影，你还记得那个最早咱们记忆当中的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 嗯， 就是哎，就这个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这个背后就是阿拉丁嘛。 嗯， 阿拉丁其实没少拍过吧？ 哎，对， 阿拉丁最早就是动画片啊。 对对对。 但是阿拉丁后来就是一改原来路子，大家都想拍真人版。 嗯， 我最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不叫阿拉丁的，特别像阿拉丁的一个故事。 嗯， 看到里面有飞毯啊 啊、哦， 有这个什么什么魔镜啊。 嗯， 那个好像。没记错的话，那就叫一千零一夜还是叫什么？ 一千零一哦，对， 那个里面就是什么一个邪恶的叔叔啊， 哎， 篡夺王位， 对， 把那个国王囚禁在了一面镜子里。 故事都差不多， 啊、差不多那个故事。 对， 然后那个是最早我看到的，就是这种神话故事， 嗯、 天方夜谭嘛， 哎， 天方夜谭的真人版。 嗯， 再到后来，我们 看的是这个阿里巴巴和腾讯 QQ 是吧？ 有芝麻开门吗？ 上战的故事。 问题在这儿 啊，大家记忆当中阿拉丁其实最经典的还是这个歌背后那个动画片， 对 对吧？ 对 对， 那个动画片就是无与伦比， 嗯， 再说什么都说不出比它好的来， 嗯。 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拍真人版这事儿就是红火起来之后，法国、印度都拍过 哦，是 阿拉丁的真人版 哦。 我刚才要说什么，我就要说的是，你千万别拍成了那样的作品，因为法国这个真人版呢，我看到就是有人说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大面积的这个差评啊， 嗯 啊，那个吐槽啊， 嗯。 你要不然你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你感受这个、 哦、法国味儿的阿拉丁、 就是他说的还是普通话啊， 嗯， 法国人民说的普通话啊， 嗯、 这个阿拉丁这一段特别有意思，说那个精灵被从那个湖里边出来了， 出来， 哎，那个湖是怎么呢？它能出来？它擦是吧？ 啊，对对对， 擦出来 湖 啊，擦出来自由啦！ 我终于自由了，再会了，哥们儿。对呀、啊， 精灵，问个问题， 嗯， 既然是我放了你，要是我小时候没记错呢， 嗯， 理论上说，我是不是可以许三个愿望？ 嗯，说的是没错， 嗯， 那是因为我好心才会让你们许三个愿望。上回那个家伙答应我用最后一个愿望让我永远的离开这个破灯，结果他放屁，所以我要收回给你们的愿望。 我也很讨厌这些不守信用的家伙。 好吧，我懂，你装的好像咱俩挺熟，我很清楚你想干嘛，咱们俩像双胞胎一样，对不对？别装了，省省力气吧，日子还长着呢，精灵有权拒绝一次人类的愿望 啊。 恰好这个人就是是谁呢？啊，就是你呀、啊、不好意思了，我自由了。我 好吧， 有 好吧，那好，我让让你，先不说愿望， 嗯， 有个小问题，你这样的巨人 是壮汉、 壮汉，哎，没错， 英俊潇洒， 那么小的灯你怎么能待得下？我看不可能。 精灵词典里没有不可能，看好了。 嗯，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已经猜到了， 嗯， 就是他跟精灵啊两个人斗心眼儿， 哎， 精灵不想给。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吧？听着挺不错的，是吧？ 哎，对对， 我也觉得那做那个特效啊，你知道那个精灵是什么样的吗？ 嗯， 我小时候看那个，我刚才跟你讲那一千零一夜的时候啊，那时候精灵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怪物， 嗯、 就是像一个巨人， 嗯， 几层楼那么高。这里面的精灵，那法国人想象就是跟人差不多， 嗯、 就是你看着平视的时候差不多，你看底下没有， 底下下半身没有 啊、哦、 一个虚的 啊 这种 还是在湖里边那意思 还是在湖里边对对对、啊、飘着的那种、 哎、 而且特别像是那动画里面做一点那个小尾巴 嗯 像烟雾一样的尾巴、 哦、 那种样子 这样 啊 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法国版实在说它真的影响力有限而且它好像让很多这个阿拉丁的、 嗯、 特别是一千零一夜这个原来动画片的影迷 嗯 吐槽 哦觉得不 好 是吧啊 所以就有人担心 加入点中国元素是吧对这精灵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这是谁来 收回去 金角是 银角 大王是吧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担心啊就是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要问问大家啊、 嗯、 在我们搜索这个动画片的记忆片单的时候您觉得哪一部动画片是你特别小时候啊不是现在也可以 嗯 特别想让它拍成真人版的 哎 我小时候真有这样的想法 哦 啊那还有哪些个动画片动画作品你觉得拍成真人版特别可怕 对就会比较难拍是吧、 哎、 啊这两种愿望是吧两种担心 嗯先看一批大家的留言吧我觉得今天这个动画片的朋友们很多啊、 嗯、啊 都是动画形象、哎、连头像都是 哎是啊这个Mr. 高啊他还有一个挤眉弄眼的表情 啊 好像是比较好像这人什么吃了辣椒似的是吧这天吃了芥末似的这表情啊皱着眉头说他最怕看的是葫芦娃真人版妖精、 哎、对 放了我爷爷、哎、那王祖蓝不是演过吗 别着急啊 嗯、 啊不是上海那电影制片厂 啊 还真是在15年就有这消息 哦 当时咱们还说了好几演员呢 嗯 是吧 嗯对 啊 反正 说过好多尖脸的、 啊、是吧这怎么就去演那个 蛇精演员、啊、对对对对、 啊、蛇精演员应该是还行 好找是吧 好找 好找现在好找 对满大街都是 嗯可好 哎这个熊猫啊说了真人版的可以拍成动画版像西游记也就是齐天大圣、 啊、真人版拍成动画版、 哎、 这个反过来好像大家都能接受、 哎、他说拍动画拍真人都可以但是像最后一只恐龙丹佛、嗯、蓝精灵不管怎么样也不要拍真人版 但是蓝精灵是有过呀、 哎、有过 对啊 那个真人版反正也是真人加动画啊还说了我最爱的小新还是蜡笔小新、 啊、 柯南小丸子美少女战士拍成真人版、 哦、 没法看啊真不希望瞎整瞎拍真不敢想象蜡笔小新和柯南长大了咋看啊哎呀 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共识的啊 嗯 孩子啊萌点都可爱 哎 长大了都长歪了而且有一些动画片我这里不是夸张说有些动画片他那个着装啊 嗯 他那个样子啊你真拍成真人版的时候 嗯就会很 能不能让你拍还是两个字、啊、 非常奇怪啊 是吧 诶、哎、这看来是有哈这个三个小猴这个朋友 啊 他说美少女战士真人版服化道简直太尴尬了啊看来他看过啊我心疼你五秒钟啊这个异次元说我觉得80年代的国产动画都可以拍成真人版 啊 比如雪孩子九色鹿他说了个七色鹿啊、 哦、九色鹿嗯对对对诶、哎、真的还有人刚才提神笔马良我觉得这个真人版完全可以，就现在的技术是吧？ 对，因为你看它动画当中，它是找那种，它也基本上是写实的这种情况， 对， 哎，它也比较适合。嗯， 好了，我们稍微听几句，这是当年1992年的时候《猫和老鼠》当中的爱情主题曲。 哎呦， 哎，我们稍事休息啊，各位还可以继续发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说一说片单当中哪些你最愿意看到真人版。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大家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好几个了啊，那些老的就不提了。你看他们这个计划当中，什么美女野兽，美女野兽其实拍过真人版了， 嗯， 对吧？然后花木兰的真人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 对对， 这是咱们具有东方中国特色的、中国题材的、然后小叮当小飞象小熊维尼幻想曲之荒山之夜，还有就是大家已经看到前两部，已经有的已经是前两部都跟大家见过面了， 哎， 沉睡魔咒， 嗯， 爱丽丝梦游仙境， 对， 全都有真人版了， 嗯，挺好的啊。这个有的时候这种期待和担心它是并存的， 对 啊， 对、我就不信你小时候没有想过说，哎呀，那个动画片以后要是技术好了，拍个真人的多好，肯定有过这种想法， 嗯，我这个最希望最期待也最担心的就是灌篮高手啊。灌篮高手首先就是 刚才有人说 吗？没有， 还没人提呢，是吧？ 哎，这灌篮高手啊，他这些人物的形象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你能把这些演员能凑齐了，这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再有就是说他这个篮球戏的这种表现方式， 嗯， 其实他用漫画出来啊是非常非常有张力的， 尤其那日漫啊， 对，但是就是说动画片呢都已经减弱了它的，就它反而它是这种静态更有那种张力，运动的张力， 这反映在一系列的日本漫画改成动画的作品当中。 对， 这个你看啊，就包括圣斗士星矢，好多人都说 对 没有看漫画书带劲，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它以漫画形式呢是先入为主了啊，它的给人带的那种带来的那种感觉啊，确实你真实现了之后应该是影视应该大于它的，就是人们的期待应该是 本来应该对 对 对，想象当中都是嘛， 但恰恰是 期待是吧， 它恰恰是因为原作可能是太棒了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期待很难满足啊。 哎，我们继续期待且担心着，您最期待什么担心什么。我们刚刚说了，搜索一下这个记忆当中的动画片单，哪些个动画形象你觉得拍成真人版是你最想看到的，而且你觉得它也是更加合理的，有哪些是最毁童年你最担心的？ 哎，这个呆呆小熊啊，这提到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记忆久远的一部动画片。 哪个？ 布雷斯塔警长 啊啊啊 ！Bray Star， 哎，这大家不知道 啊， 这我旁边这位，那警长的车他都有， 哎、 是吧？ 不是， 不是， 不是他 哦、不是那个， 那不是那个 哦， 布雷斯塔警长， 我想成那个什么了？ 西部牛仔， 我想成 那个范儿的 霹雳游侠 啊，不是他啊，布雷斯塔警长这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那时候小男孩都玩那个。熊的力量，力量，力量，力量，还得带回音的是吧？鹰的眼睛， 眼睛， 睛 睛。 他还有一匹能够站起来说话的白龙马，不是白龙马 啊， 叫塞拉琼，记得吗？就那匹马是可以站起来说话的，拿着一杆那个这个猎枪啊，这特别经典的一个动画。 那个要拍真人版的话，这马也得能弄。 咱这小白龙来演嘛，是吧？还有什么怪鸭历险记啊，夜行神龙啊，魔方大厦呀、这个还是挺不错的、魔方大厦这个其实讲的是父母和子女的这个关系，是吧？这个动画片还有怪老头，那这什么时候能拍成真人版呢？好期待啊、我觉得呆呆小熊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审美风向跟我有的一拼啊，他看的 是吧？ 他看的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优秀的，又比较冷门的这些动画片 啊。年都大了， 嗨、好嘛，对，异次元啊，咱说了啊，他说这个80年代的很多国产动画都适合拍啊。跟过去说再见说，虽然美国人拍电影的技术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依然不看好拍成真人版，实在想象不出来猫和老鼠拍出成片以后会是什么样，还是踏实的看动画片吧啊！我不希望任何一部动画拍成真人版，奉劝那些编剧多动动脑子， 奉劝 啊，多去想想好的创意吧啊！ 想起来某些发言了， 他这个明显是不想跟过去说再见啊，沉浸在过去的优秀的动画作品当中啊。 刚才这位这头像就是一戴着帽子那小姑娘那头像 啊， 三只猴是吧？ 说了 啊， 哎， 说那个美少女真人版的服化道简直吧，太尴尬了， 尴尬啊。斯文说这个他最喜欢看动画片，他看的改编的真人版是七龙珠改编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周润发周润发演那个导师嘛对，哎呀，那个是周润发最烂的一部电影啊，没办法，那美国拍的， 对对对对对。胡头访问者问了一个，他说没人动过那部的心思吗？ 哪一部啊？ 花仙子。 哎呦我天哪！我忘了花仙子。 哎，我问你， 聪明的一休应该没有过真人版吧？ 嗯，应该是没有看到过。 而我没有看到、啊。 嗯，糊涂朋友者还有一条发言呢，他说有一年有这个一个这个电影，他以为是猫和老鼠呢，叫《猫鼠游戏》啊。 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那个， 对对对对啊。他是 Catch Me If You Can 啊，那个是我们翻译成猫鼠游戏。 对对对对，他有点像那意思哈。 嗯， 红然刚才说很想看真人版的《阿凡提》的故事。这个国庆档里面阿凡提的大电影是上了，但是它不是真人版、 不是真人版， 对吧？ 海荣来峰也说了，他说特别喜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阿凡提系列动画片，充满了喜感，是吧？他觉得这个拍摄， 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大， 大，对， 你想要把大家那个时候的回忆既唤醒了，还得大于那个， 对， 你找哪个真人能演阿凡提？ 你真人那演出来的时候，他也得像定格动画那样待着，是吧？ 走路也得那样，跟木偶似的。光明问啊，海尔兄弟有真人版吗？ 哎呀，就显得有些不雅哈，要是这真人的话，是吧？ 刚才朋友们说到的这些真人版，就是我们预想的啊，真人版的动画是不是都有可能会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还真是这个希望很大，因为现在迪士尼是有这样一股风潮，那各个那些动画的叫 IP 的拥有者很有可能就会往这条路上走。 对， 我们知道啊，我跟赵亮在上半时段说过了，葫芦娃是曾经有过这个想法，而且葫芦娃是拍过其他版本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剧版的啊。 对， 还有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说过那个谁，说是陆川导演当年拿到了吧，黑猫警长。 对，咱们有自己的猫和老鼠，就是黑猫和一只耳的故事嘛， 对， 是吧？ 那个真人版那好像是已经是开始了的事情，是吧？ 我那个确实恕我想象力太有限了啊！我 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哎，真人来了。 哦，肖声刚才告诉我说一休有真人版， 一休 我真没看过。 哦， 那个美嘉补充了一下，他说阿凡提那个雪村演， 雪村演阿凡提啊， 哎，他不是演郭德强吗？阿凡提也能演 啊？ 这个说到这些。就是动画片给它真人化、真人版，还有几部啊，也是大家可能在这几年当中，或者前些年吧，可能也期待过，也有过一些小小失望，但是也有人呢觉得有一些动画还是做成真人版不错的，我觉得看题材，就是有一些故事它适合做成真人版 啊、 你比如说在我们看到的什么格林童话呀、是吧，安徒生童话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形象，它是爱情故事的，那真人版有的时候它对成年人的世界，它依然是友善的，它是跟你没有违和的， 对， 所以有一些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安徒生就不用说了，这个孩子女儿最早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真人版，而且做得很好看，然后呢就是像灰姑娘，真人版， 对，这有很好几版了， 沉睡魔咒， 沉睡魔咒 真人版，其实就是睡美人嘛， 对， 沉睡魔咒的这个真人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最觉得有意思的是里面的台词， 看看他，看看你们做的好事。 他只是睡着了。 你说他睡着了 是吗？ 只是睡着了，他只是睡着了，永远不行。 那个铁柱的吻呢？ 对呀、真爱之吻。 真爱根本不存在。 可这是他的唯一希望，我的陛下。 真人版的可怕就可怕在能打精灵，打那么使劲儿。 这个电影当时电影院当中的这个氛围特别好， 是吧？ 观感没有说就是看动画改编的那种感觉， 没有那个痕迹，是吧？ 对，就感觉就是在看一个新的魔幻题材的电影，是这种感觉。 刚才那个就是大家觉得有点违和哈，就是那一幕太，你看那成人世界的那种东西。接下来这点我觉得这个台词也很好啊，这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不是真命天子，对吧？接下来有真命天子来，你看，哎，进来了。 抱歉，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这是斯戴芬国王的城堡， 我就是要来这里的，可我是怎么来的呢？ 你来做什么？ 我父亲派我来觐见国王。 你父亲是谁？ 奥斯泰的约翰国王。 是王子。 艾洛， 他认识他？ 他怎么睡着了？ 他被施了可怕的魔法。他是不是很漂亮？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你不想亲吻她吗？ 非常想。 那就吻吧，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我们刚认识才见过一面。 你没听说过一见钟情吗？快吻呐，吻呐。 你刚才说什么魔法？ 快吻他。 让你着急一直不吻。 急得不行了吧？ 哎，我都就快进去了，哎， 听着啊，快 了。你的文法不对，只有真爱之吻才行的。我还以为是他的、 你们干什么？ 我们得继续找。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台词特别有意思啊！做成真人版之后，它有意想不到的一些佐料进去了。 哎， 你在动画片里边，你好像是没有这样的，没有，起码这个桥段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实在听着那几个那叫什么，就是飞的那精灵 啊，精灵啊， 那个翅膀啊 啊， 太难受了啊， 就是忽闪忽闪的 啊，对对对对对，跟苍蝇似的。 哎呀，哎，我觉得刚才还有人提到的几部有特别的 啊， 就是有人说到了《尼尔斯企鹅旅行记》是吧？ 嗯。 张金辉这朋友说尼尔斯企鹅旅行记怎么拍真人版，他问怎么拍真人版。其实对于这个人物来说呢，我觉得还好，因为他就是个小被缩小了的小人嘛。对于这个鹅来讲，天鹅我觉得不难拍吧，现在的技术 当然不难， 骑个鹅嘛， 你那个 是吧大鹅 你别说骑这鹅了，十个鹅都能给你拍出来赵琦说了，之前看乱马的真人版还行，至少看完感觉眼睛没瞎啊。要是猫和老鼠真人版成功了，那么舒克与贝塔的真人版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呢？ 有可能啊。司仪这个也挺有意思，他提到的都是比较独特的存在，骄傲的将军， 骄傲的将军， 嘿，那拍得把故事得扩写多少倍啊？ 啊、 哦，那个特别短嘛。 对，这个适合让季彤同志来演哈，啊，他那个样子比较骄傲， 骄傲的将军，而且要爬那个洞。蓝宝石之谜，还有不高兴和没头脑，没头脑和不高兴啊。 这个风华正彪说了，大盗贼比较适合拍真人版，大家记得吗？大盗贼叫霍申布鲁斯，抢走了奶奶的咖啡沫。 啊， 卡斯佩尔和小伙伴左佩尔决心抓住大盗贼，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真是熟悉 啊！您记得真清楚啊！熊猫又说了，您说的都是有声的，和猫叔、猫和老鼠一样， 不是王老鼠那种没台词是吧？ 哎，鼹鼠的故事 吗？其实猫和老鼠没有台词，但是在92年那版里面，我不知道看过的朋友是不是记得啊？因为我有点太模糊了，里面有好多唱段，所以他们说他们是说话了的 啊、说话了， 而且他们就是跟主人还有对话 啊。对对对对，他是有的时候是以这种音乐的方式。其实猫和老鼠它好就好在说，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奇有趣的点，都是以动画的方式来展现的。所以说它的难点就在于你如何在拍出真人版之后，还能保持动画版的那个魅力，就是动画的带给人的那种享受还是有的。 对， 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这个特别夸张的那些效果哈，我记得它里边有好多次都展现了那种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来设计一个，比如说一个球滚到了某一个什么装置上面，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反应，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对， 这种东西你说拍成真人版也蛮好看的啊，但是你像 就是公民骨牌似的， 哎，对对对，这种东西，据说这一次的改编呢，说是要尽量的要做到这一点，说是真人版真人是有的，但是也不让猫和老鼠说话啊。 就是这个不说话拍成真人版，真的还是个极大的考验啊！我再考你一步，你看能听出来这是哪一部？就是原来的动画做真人版的， 他就像是我的儿子。 谢谢爱恋的姑妈哦，谢谢， 请听我念完，大祭司先生。 对不起，什么事我都爱抢在前头。 我将我所有的财产留给我亲爱的猫咪王子十二世。 我的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史无前例啊！可我是唯一继承人，他不能都留给一只猫。 我王子成了城堡的新主人。干得漂亮了， 这配成中文的时候还是挺怪的啊。 嗯， 小熊猫这是第二部里面的那个段落。 哎， 其实说到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刚才我最期待的我还是没有说出来，就是最近有一个演员啊，美国演员，他公布了那个真人版的这一部作品的海报。同样也是迪士尼旗下的一个 IP。这个是记忆当中经典，就是我刚才说92年的动画片，就是阿拉丁，谁演？这里头有著名演员威尔史密斯。 哦，